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319集《京大校草宋大哥》。秦然手中的是一个白色电脑，外形轻薄，十分好看。电脑盖上很明显地印着罂粟花的形状，只是云光财团只对少部分集团开放，在市场上还没有完全打开，知道这个标记图案的人不多。杨怡和南慧瑶不混 IT 圈，也不知道云光财团新出来的 IT 商标，只开口夸好看。确实好看，连一直没有什么少女心的杨怡都十分心动。这两人不清楚，非常关注云光财团的冷佩珊却认识这个商标，一直清淡的脸色终于有了变化。云光财团什么时候出售电脑了？假的吧？秦冉不太意外地翻开盖子，电脑自动开机，一如既往的是蓝色屏幕，然后就是机器音： 请进行瞳孔认证。 认证完不到两秒钟自动开机，整体流畅到不行，性能速度可见一斑。直到瞳孔认证出来，冷佩珊才愣愣地坐回了自己的椅子上。瞳孔认证人工智能系统，云光财团独一无二的技术。冷佩珊不太冷静地暗自搓了一下手。 哇，好高科技！ 南慧瑶把自己的椅子拖到秦冉这边，目光看得出来很是心动。 你哪里买的？有链接吗？我也想买一台。 你想要？秦冉随手把电脑放在桌子上，咬着吸管开口道。没有链接，你想买的话我可以帮你联系人。 多少钱？ 南慧瑶家里不是大富大贵，普通家庭，但能考到京大，学校跟市里都发了奖金，他爸妈亲戚也塞给他很多钱。上大学后他也准备给自己找兼职，也算是一个小富婆，并不缺钱。3000吧。秦冉想了想，报出了一个数字。南慧瑶瞪眼。 3000？ 他现在用的30秒还不一定能开机的电脑都要7000块。秦冉这么高科技的电脑只要3000。2000也可以。秦冉愣了一下，又报了一个数字。南慧瑶石化了，2000也就能买个一般的手机吧。杨怡也推了一下眼镜。 秦冉，你是不是少说了一个零？这电脑20000。 没啊。了解南慧瑶为什么愣住，秦冉收回目光，十分淡定地开口。就是2000，友情价，你转账给我，我让我朋友给你发货。听到这么便宜，杨怡也要买。秦冉打开微信，一眼就看到程温如的微信。 冉冉，电脑收到了吗？开心，点 JPG。 秦冉回了一句话给程温如，才点开南慧瑶、杨怡的头像，十分心安理得地收了两人的钱。收完之后，又点开邻居的头像，转账2000，又转账2000。2分钟后，转账已被领取。 什么？ 邻居陆之行十分高冷地发了个问号过来。秦闪就给他回了一句。我两个朋友买电脑的钱。邻居陆之行发了一串省略号过来。秦闪把两人的联系方式都给了陆之行，才结束了聊天。下午秦冉依旧没跟南慧瑶等人一起上课，物理系关于秦冉选了第二专业的传言也渐渐传了开来。下午秦冉只有2小节课， 南慧瑶跟杨怡依旧满课。上完课，秦冉就准备出去见宋丽婷。与此同时，京大物理系实验室，宋丽婷正在做一个光学实验。实验室外，一个高个子的男人拿着一本实验记录过来找宋丽婷。 小宋，江院长希望你给大一新生做个演讲。 演讲？ 宋丽婷暂缓了手中的实验，接过来洪涛手中的实验记录看了一眼，眉眼温顺。 我知道了。 洪涛是大四应届生，开学刚进实验室的新人。宋丽婷年初就进了实验室，还是研究院那边副院长亲收的弟子，这件事整个实验室都知道。不过洪涛当初是学生会的会长，一路帮了宋丽婷不少，今年能来实验室有一大部分原因是靠宋丽婷。宋丽婷是个研究狂人，物理系提起他的名字无人不知，但因为深居简出，他的朋友不多，洪涛就是其中一个。 今年我们物理实验室可能要多一个新人。 洪涛手中的消息比宋丽婷掌握得多。 就今年的新人王，不输你去年的风采。 手中的实验结果还没出来，宋丽婷抬手看了一眼手表上的时间。 你们帮我盯一下实验。 你竟然还有其他事？ 洪涛把手中的实验记录递给另外一个学生，这些到时候都要给博士过目的。然后他偏头，挺不可思议地看向宋丽婷。宋丽婷大一刚入学的时候，就被一群学姐给扒了个遍，成绩优秀，智商碾压所有大一新生，样貌超群，校花榜前十，至少有一半都对宋丽婷有心思，京大名副其实的第一校草。但观察了这么久，洪涛跟宋丽婷的室友发现宋丽婷的老婆就是实验，甚至还让江院长破天荒地给宋丽婷在实验室准备了一间休息室。 嗯，见个妹妹。 宋丽婷严谨地把手边的用具摆好，又脱了实验外套，不急不缓地开口。洪涛进了实验室，主要跟在宋丽婷手下，他要出门，洪涛也无所事事。 哎，你一直说的那两个妹妹是谁啊？爱摄影的那个，还是特别拽的那个？我可以去看看吗？ 两个都在。 宋丽婷扣上领口的扣子，年纪不大，但眉宇间能够窥见几分凌人的气势。认识宋丽婷一年多了，对方一直都是冷清的，仿佛是一个没有七情六欲的修者，也就只有在提起两个妹妹的时候，才会显得稍稍的有点人气儿。 妹妹们来京城看你了？哎，我能跟你一起去见妹妹吗？ 洪涛对这两个妹妹好奇已久，可惜宋绿婷是个护妹狂魔，别说照片了，连妹妹的年龄名字都是一个字也没有透露，谁也不能问，谁问谁就是要打他妹妹们的主意。洪涛死皮赖脸地跟着宋绿婷来到了校门边的一个咖啡厅，上课时间，但最后两节没课的人也不少，咖啡厅的人坐了一半，宋绿婷看了看还算安静，就定了这里。洪涛坐在他身边，等了两分钟。期间，每一个路过咖啡厅的女生都会被他猛盯，然后问宋丽婷那是不是妹妹们。宋丽婷点了两杯奶茶，眉目清明。 不是。 哎，你看都不看，怎么知道不是啊？ 洪涛随手点了一杯咖啡，依旧盯着门外。没等一会儿，一道身影出现了，对方穿着长袖长裤，手上抱着一堆书，露在外面的皮肤能够看得出来很白，戴着一副黑框眼镜，五官却是非常精致，身上的气质沉着淡定，又有一点不太明显的沉郁。 倒是能够看出来几分宋绿婷的风采。洪涛连忙开口： 小宋，那是妹妹吗？也是我们学校的。哇、哦，长得好看啊，她要是不戴眼镜会更好看的。 说话间，潘明月也看到他们了，直接朝这边走过来，把书放在桌子上，脸上露出了一个浅浅的笑，声音不是很大。 宋大哥， 住宿还习惯吗？我在周围有套房子。 宋绿婷看了他一眼，拿了一串备用钥匙给他。 你可以跟冉冉一起去住，学校那边我会去说。 潘明月就接过来钥匙，想了想， 嗯，好。 洪涛连忙跟潘明月介绍自己，心里暗想，难怪宋绿婷没有给任何一个人看妹妹的照片，这样的就算排不进校花榜前十，一个院系校花也能够够得上的。 哎，对了，还有个妹妹呢。 洪涛朝外面看了看， 没看到人影啊。 宋绿婷看了一下手表，4:28，神色自若。 还有两分钟。 两分钟？洪涛挑眉， 计算的这么精准？ 两分钟后，咖啡厅的玻璃门被一双修长白皙的手推开。洪涛抬头看了一眼，一个高挑清瘦的女生，一手推门，一手插在兜里，没有书也没有笔，头上戴着鸭舌帽，帽檐压得低，对方又低着头看不清脸。 哎，那是妹妹吗？ 他看着宋绿婷，指了指大门的方向。宋绿婷形容的挺准的，还没看到脸就能感觉到对方挺酷的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